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2集，大神掉马了。秦冉是想快点上车的，却没想到慕吟下一秒已经小跑过来了。秦冉拧了拧眉， 表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你朋友吗？ 慕吟跟秦冉说话，目光却控制不住地落在车上。兰博基尼底盘低，车门是蝙蝠形的，他这样看过去看不到坐在驾驶座上人的脸，却能够看到一双骨节分明的手，精致好看。看不到脸，可从这双手也能看出车主不老，很能迷惑人。慕莹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驾驶座上的人看过去。我有事。秦冉不耐烦应付这种事，偏头瞥慕莹一眼。先走了。 可是表姐。 慕莹却不想秦冉这么快就走，她目光如炬地看着跑车，无比热情，一看就对程俊十分有兴趣。程俊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，长腿屈了屈，懒洋洋地坐在驾驶座上，开口道： 秦同学，该走了。 哦。秦冉朝慕莹点点头，就直接上车。车窗看不到里面，慕莹就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辆车从眼前开过，只留下一个车屁股。云城并不大，不堵车的时候，从城南开到城北，满打满算一个小时足矣。不多时，程俊把车开到了目的地。陆兆颖跟郝队两人都在片警休息室。 什么情况？ 程俊走进去，低声开口。郝队跟陆兆颖看到程俊来了，如同找到了主心骨，连忙开口。 沉默的事情，前队建议我们报警，不愿意多聊。我跟陆少现在等他下班。 郝队的人也在找程默的消息，但毫无进展。说到底，郝队并不是云城的人，这边的很多事情他无法插手。可他也知道程木失踪这件事不简单，报警根本没用。他正说着，就看到秦冉跟在程俊的后面慢悠悠地走进来。他不参与这件事，只是拿着手机玩游戏。秦冉是跟着程俊后面进来的，郝队敢当着陆兆颖的面说秦冉，却不敢当着程俊的面说，只是冷淡地看了一眼秦冉，就收回目光。 郝队，这是有人送给你的东西。 门外一人敲门进来，递给郝队一张挺旧的拼图，七零八落的图。秦冉游戏好几天没玩了，他在等更新，瞥了一眼废弃的拼图，不是多么复杂的图，拼完应该是个宠物狗的样子。他又收回目光，郝队接过来一看，眉头拧起。 怎么会有人无缘无故的给我找个？ 程俊盯着那张图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偏头问陆兆颖： 这云城哪里有大型废旧工厂做塑料用的？ 我不知道，得问问江小叔。 陆兆颖拿出手机： 俊言，你还能看出什么吗？ 郝队知道这大概是绑走程木的人寄过来的东西，连忙把拼图递给程俊。程俊将拼图搁在桌子上，一一拼好。拼图并不太完整，有些地方还缺了几个角。程俊盯着这张图看了好半晌。就在这时候，休息室大门外走进来两个人。 请问哪位是郝队？ 走进来的男人差不多四十上下的年纪，穿着一丝不苟，眉眼掩着凌厉。郝队没想到他找了好几天的前队一直没见他，这会儿突然出现，也来不及多想他为什么会出现，急步上前。 我是。 陆兆颖站在程俊身边，小声开口，有些疑惑。 前队开始并不打算理我们，只让我们不要管这件事，怎么这会儿又改变主意了？ 想了想，陆兆颖又看了看程俊。 俊言，难不成他知道你？也不对，他应该没听过你。 陆兆颖想不明白，索性也不多想了。程俊只是看着前队细节态度若有所思。 15766888888，这个号码你让技术部的人查一下。 程俊对着前队开口， 应该不是记名卡，但可以顺着查出线路。 前队点头，吩咐年轻的技术人员去做这件事。 然后我需要你做一个系统，把东西交到好队手里的人肯定有伪装，但一定能找到疏漏，就算转了几个人，路口监控肯定能拍到。 程俊有条不紊地吩咐下去，前队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些人中是以程俊为首。他多看了程俊一眼，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完这件事？ 程俊抬了抬眸看向技术人员，技术人员抱着个电脑， 半个小时。 云城有四个塑料厂，那让你顺着这个系统定位到具体位置，多长时间？ 程俊看着技术人员问道。 没试过，给我20分钟试试。 郝队明白这应该是程木的地址，也紧张兮兮地看着那年轻的技术人员。休息室里气氛紧张，也就是这时候，秦然手机传来一声铿锵有力的胜利女声，打破了沉静的气氛。郝队偏了偏头，十分不耐地看向秦然的方向。秦然调小了声音，抬眸的时候就看到了郝队投过来带着不耐烦的不屑，脸色非常的差。谁会在这么严肃的时候打游戏呢？ 这位女士，请您不要在这里打扰技术人员。 郝队压低声音警告地在秦然身边开口。技术人员已经顺着系统去定位，最后定的却是他们现在的位置。陆兆颖瞪大眼睛， 怎么可能？ 对方干扰太多。 技术人员沉了声音， 从数据库重新筛选铺线路大概需要一天时间。 一天对于这么大的工程已经算快的了。 可你们712案子很快。 郝队目光如炬地看着技术人员跟前队，前队没开口。秦冉收起手机站起来，程俊回过神，他目光炯炯地看着秦冉，把技术人员放在一边的电脑递给他，笑了笑说， 给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